期一至五中午12点，只要 tune in 988，你就可以听到最新嘅988广播剧。 988制作。离魂记，黄俊益编剧，第二集。 You left me on thin ice.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If I move, it'll break. And if I stay, it'll melt. But you. 吩咐我要将护身符贴在房门最高的地方来保平安。哎呀，不够高添，要搬张凳来贴才行。搞定。哎呀，我的头啊。 哎呀，痛啊。长气，我回到了。好啦，拜拜。Anna， 你搞咩啊？ 撞亲个头痛啊！ 点解咁唔小心噶？嚟，俾我睇下。哇，你额头肿到成个花落汗咁啊！ 有冇咁夸张啊？ 嗱，你自己照镜睇下啦。 哇，真系好红好肿啊！ 你坐喺度唔好乱喐，我拎支油帮你查一下先。 佢有连白烟喺窗口边。他用很幽怨的眼神望住我，那即是什么呢？ Anna， 支油放在哪里？ 柜桶里面第三格。 找到了，让我帮你追一下先。 哇，好痛啊，你想谋杀吗？轻手点啦。 不过你想自杀啦，你再跌歪一点就会撞到个尖角位，到时不是肿那么简单，入院都有你份啊。 你咒我啊？ 点解咁唔小心噶？ 唔够高啊嘛，谂住企喺张凳高啲咯。 唉，我哋房门上点解多咗张符嘅？你啱贴上去噶？ 嗯， 就系咁样跌落嚟啊？ 系啊。 Oh my god！ 张符唔系保护你嘅咩？点解保护唔到你，反而令你受伤噶？ 阿弟， 有咩事啊？ 我够钟翻工啊！ 你钟成咁仲翻工？哎呀，我帮你同光头佬请假啦。 哎呀，唔使啦，我而家都冇事。 但系呢个系额头啊。 我等阵戴帽咪得咯。 搏晒老命咁样，我真系冇晒你符啊！ 我唔讲啦，我赶住出门啦。你今晚啊，唔好太迟出门啊。 知啦。奇啦，张凳寻晚仲好地地噶，点会一踩就烂成咁嘅？ 20元啦，多谢帮衬，请慢行。欢迎光临。嗯，系佢？ 乜系你啊？咁啱嘅，你喺呢度翻工噶？ 系啊。 寻日真系多谢你啊！如果唔系你及时拉住我，我谂我会俾架超速嘅巴士撞到啊！ 举手之劳啫。 总之真系好感激你啦。 唔使讲咁多次多谢嘅。如果你真系要多谢我嘅话，请我食饭咯。 好啊。 咁一于咁话噶啦。系咧，同你倾咗咁耐，都唔知道你叫咩名字。我叫 Andy。 Anna。 Anna 个名字好好听。 啊，你俾架手提我做咩啊？ 咁约食饭都要联络方式噶嘛？你介唔介意俾你嘅联络方式我啊？ 哦，冇问题啊。嗯，搞掂嗱。 佢身后有个幽灵白影。 Anna， 咩事啊？ 冇。Andy 啊，你住呢头噶？ 系啊，我啱啱搬嚟嘅。 唔怪之得之前冇见过你啦， 日后你时不时都会见到我噶啦。 啊？ 我嘅意思系，我会时不时落嚟买嘢嘅。 哦，系啦 ，Andy， 你啱啱搬嚟，出门记得小心啲啊，因为最近啲治安唔系咁好。 嗯，我会噶啦，多谢你提醒。 嗯， 我前几日出门都有听公寓啲保安讲，呢一带出现劫匪，抢嘢不特止，仲伤人添。 是啊，希望警方尽快捉到啲劫匪啦。 嗯，避免更多人受害。 嗯，欢迎光临。 你招呼其他人啦，我睇有冇我要买嘅嘢。 嗯，你慢慢睇啊，如果揾唔到，我可以帮你揾噶。 嗯。 先生，先生有咩可以帮到你啊？ 嗯，我想买啲米肉。阿杰，唔好嗌啊！乖乖地，我就唔会伤害你。打开个收银机，拎晒啲钱出嚟，放喺个袋度。快手啲啊 ！Anna， 啊， 唔好出声啊，把刀冇眼啊 ！Anna， 你依度有冇卖靓靓牌嘅洗头水啊？ 我有啊，就喺后边嗰格啊。 有咩？我睇过，冇啊。你可唔可以帮我揾啊？ 好啊。 不要乱动啊 Anna、 啊、 你没事吗？ 没事啊。 如果你不得闲的，叫你同事帮下手啊。 好啊，你帮这位人在后面那个架上找那个靓靓牌的洗头水啊。 我 用一喷我， 周慧欣啊， 想走？ 喂，你唔好乱嚟啊！我报咗警啊，警察好快就会到。 你大我啊？我拆大噶。 你唔好乱嚟，放开个女仔。 放咗佢，你多傻啊？ 呀 ，Anna 俾佢高到唞唔到气啦。 点啊？咁激动？啲啊，小心会受到冷冻啊！ 你唔好走啊！ 你唔好追啊！你手受咗伤，我拎牛帮你止血先啊！嗯， 九八八制作《离魂记》。 唔该，护士。 你见点啊？ 皮外伤，冇事。 包成咁仲话皮外伤，我头先啊见到你嘅伤口啲血叭叭声咁流出嚟啊！ 我冇事、啊，你睇下，我仲喐得噶。 哎呀，你唔好乱喐啦，等阵啲血又渗出嚟噶啦。 OK， 听你话，唔乱喐。 对唔住啊，次次你见亲我都冇好嘢嘅。 你唔好咁啦，我而家都冇事咯，更何况遇到个劫匪都唔系理想嘅。 嗯，系啦，你头先点知嗰个男人系劫匪嚟噶？ 我头先咪入去揾嘢嘅，翻、 啊、 出嚟嗰阵见到你面色唔系好妥， 讲嘢又吞吞吐吐咁，仲有嗰个男人又鬼鬼祟祟咁企喺你身后，我就谂到佢有问题。 所以你先至叫我出嚟揾嘢。 嗯。点知佢唔肯放你，我未改变主意，叫佢出嚟咯。 咁罐 hairspray 咧？ 都系咁啱随手拎到咋。 你好醒目啊，不过咁做好危险啫。 你一个女仔人家俾人用刀指住，咪仲危险？ 咁都系啫，万一佢把刀啊插中你点算好啊？ 冇万一，如果真系插中，咪就系自己唔好彩咯。更何况我而家都冇事咯。 真系多谢你啊！你又救咗我一命。 嗯。 你俾耶嘅手势做咩啊？ 我嘅意思系，你而家争我两餐， 咁都得。 梗系 ，Anna， 带娇去医院噶，究竟发生咩事啊？你头先喺电话度又讲得唔清唔楚，担心死人啊！ 头先便利店俾人打劫啊！ 吓，你点会咁黑仔噶？有冇受伤？ 我冇事啊，紧张大师。 冇事点会嚟医院啫？俾我睇，俾我睇。冇出冇烂喎。 Bell 啊，我真系冇事啊。 呢位先生有咩咁好笑呢？吓， 唔好意思，我觉得你好得意啫。 得意？但我觉得你的样子好像笑紧我噃。 我冇啊。 Bell 啊，你唔好咁对人哋啦。好彩多得 Andy 出手相救，我先至冇事咋。 哦，救命恩人啊吓。咦，呢位恩公啊，睇嚟你都受咗伤，乜咁水皮嘅？请英雄咧就要睇自己的能力嘅，唔系一阵变狗熊就唔好啦。 Bell 啊 ，OK， 我唔讲。咁我哋行得未啊？ 你喺门口等我一阵啦，我好快出嚟。 是你才好讲啊！ 是啦，你出快先啦。 呢位先生，英雄和九雄是差一个字嘅啫。 唔好意思啊，我的姊妹就是心直口快，其实佢冇恶意噶，希望你唔好介意啊。 唔会啊，我觉得佢好得意，尤其是佢好紧张你嗰个样。 是啊，佢不嬲都是紧张大师嚟嘅。 好啦，你唔好要佢等咁耐啦。等阵佢又暗你噶啦， 咁你咧？ 我冇事啦，你翻先啦，我仲要搞掂医药费啲嘢。 你嘅医药费等我嚟俾啊。唔好意思啊，我带唔够钱，我下次再俾翻你。 唔使啦，快啲出去啦。 哦， 你哋翻到屋企记得 text 我啊。 嗯，咁我走先啦。唔好意思 ，uncle 有冇撞亲你啊？啊？点解佢好似听唔到我讲嘢咁嘅？唔通又系嗰啲 ？Hello， 又话一阵嘅。喂，啊、你望咩啊？人哋走咗啦。 哦，我哋行啦。 制作离魂记， 其实医院出现灵体好闲啫，冇咩好惊噶，我自己吓自己。白影又在窗口飘来飘去，好像在跟我说，好像师父给了个红丝带我，还有道符才能进不到你，靠近不到我，都是拉了个窗帘保鲜，不要被他看到我。嗯，这么夜了，谁在 text 我呢？是 Andy 喔。 瞓咗未啊？ 未啊。 点解咁迟仲唔瞓嘅？ 讲紧 assignment。 哦，咁勤力啊！ 今年系 final year 啦，最后冲刺。 加油啦！ 系咧，你读咩系噶？ 我主修多媒体广告设计噶。 哦，Multimedia Graphic Design。咁你嘅设计同创意咪好犀利咯？ 一般般咯。下次有机会俾你睇我嘅作品，你咪知咯。 好啊，咁下次出嚟记得俾我睇。 一定。系啦，咁夜仲未瞓嘅。 等你 message 咯。 哦，等我 message。 你头先喺医院话翻到屋企 text 我噶嘛？ 唔好意思啊，我忘记咗。 就知道你唔记得咗，所以我先至 text 你咯。 真系唔好意思啊。 唔紧要。 系啊，你伤口未埋口前，记得唔好湿水，唔好食海鲜同酸辣嘢。 收到。好啦，我唔阻你赶阿 Simon 啦，早啲搞掂，早啲透啦。Good night。 Good night。喂，几时入咗嚟噶？ 喺你好专注咁样 text 嘅 message 嗰阵咯。 讲 边个嚟嘅？ 朋友咯。 边个朋友啊？我识唔识嘅啫。 今日喺医院嗰个啊？ 嗰个九红。 喂，人哋叫 Andy 唔系咩九红啊？ 哦 ，Andy。看你刚才一边 text message 一边咪咪嘴咁笑，喜欢人啊？ 冇啦。 冇？你唔好呃姐姐我啦。凭我多年嘅恋爱经验嚟睇，你咁嘅表现一定系春心荡漾、情窦初开，一定系喜欢咗人。 都话冇咯。 呢间房得你同我，冇其他人你就认咗佢啦。 哎呀，我话冇你又唔信。咁你要我点答你先至满意啊？ 你讲有咪得咯 ？OK， 有咁得未啊？ 都话你有噶啦。其实你中意佢啲咩啫？靓仔佢又唔属于男神欧巴型，唔通佢有钱啊？定系？ 哎呀，我冇你咁好气啊！我赶紧 assignment 噶。 嚟啊，讲你听下。 冇嘢讲啊。 哦，你好彩，你好彩，我今日放过你。喂？Frankie， 系啊，而家好夜噶咯，十分钟喺我公寓楼下等我，咁啊，好啦，一阵啫噃，咁我哋十分钟喺楼下等啊， 今夜仲出街啊？ 乜你偷听人哋讲嘢咁冇品噶？ 阿 Bell 小姐啊，你讲到咁大声，聋嘅都听到啦。嗰晚吧认识之后送你翻嚟嘅嗰个 Frankie 啊， 嗯， 喂，你识咗人几日啫，咁快又同人出夜街？ 你放心、我觉得佢同之前嘅男人好唔同，佢又温柔又体贴，而且 仲送咗好多礼物俾你啊嘛！唔好话我冇警告过你啊，唔好咁容易就信晒人啊！ 知道啦， 早去早回，唔好咁夜翻。 Yes, madam。咁我出门噶啦，拜拜， 拜拜。早前我梦见 Bell 跳楼，好唔好同佢讲咧？不过讲咗佢都未必信啦。约咗我一点喺学院门口等，又唔见人，都唔知去咗边。 Anna， 啊， 有冇见阿 Bell 啊？ 冇啊，我都揾紧佢啊。Danny， 哎呀，呢个 Danny 越嗌越走嘅，嬲爸爸咁嘅样，实系 Bell 激嬲佢啦。Danny 身后几时多咗个白影嘅？头先都冇睇到噶。Danny， 佢哋三个喺马路中间拉拉扯扯， 走，唔好理佢， 危险噶。 你放开 Bell 嘅手啦！ 我要阻止佢哋。 你 放 开 佢 手啦！ 我只不过系玩下，唔系认真噶。 听唔听到我仲放手？ 你嗌我噶，你系中意我噶。 放开我女朋友嘅手啊！我叫佢放手啊！ 我系同佢讲，你唔系同佢讲嘢，收声啊！ 哎呀， 打我！打你！打你！咁好危险噶！ 离魂记第二集，导演廖日豪，配音黄君贤， Anna 曾心怡饰演， Bell 许芳齐饰演， Andy 刘俊荣饰演， Danny 邓慧豪饰演， Frankie 郑其元饰演，劫匪黄文斌饰演。 You left me on thin ice.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If I move, it'll break. And if I stay, it'll melt. But you. 只要 tune in 988，你就可以听到最新嘅988广播剧。